四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科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小段将继续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科学，我们看一看在科学在技术领域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同时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也会和各位关注食品安全领域的一个热点事件。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几则科技资讯。第一件事啊，咱们说一说极地科考。日前，雪龙号极地科考船从中国极地考察站国内的基地码头起航，奔赴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那么这次雪龙号的出行啊，它将紧紧跟随稍早前出征的雪龙二号的脚步。也就是说呢，这次是由两艘南极科考船一同来实现双龙探极，而且呢，这也是第三次的双龙探极了。双龙探极的考察模式，在考察人员的队伍构成、航线规划以及任务配置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极大地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连续性和覆盖面，提高了极地科考的效率，有效地增强了我国南极考察的综合能力。据了解，本次南极考察也是第39次南极考察，重点将会围绕南大洋的海域以及呢，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研究，同时将重点聚焦于大气成分、水体环境、沉积环境、生态系统等相关领域的调查研究工作。此外，会在中山站、泰山站、昆仑站沿线进行冰雪环境的监测，还有天文观测，同时还会利用雪鹰601固定翼飞机开展伊丽莎白公主地等区域的冰下地形的探测，同时啊，还会对于南极中山站、长城站进行越冬人员的轮换，还有物资的补给。可以说呢，这次双龙探极的任务非常的多，也很重。我也希望呢，这次双龙探极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能够一帆风顺，早日凯旋返航。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了极地的探测，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就和南极有关系啊。最近，美国研究人员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今年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的空洞面积是要小于去年的。相关的研究机构指出，9月7号到10月13号，南极臭氧空洞的平均面积是2320万平方公里，比去年呢略微减小。研究团队的科学家表示，空洞面积因为天气变化等因素略有不同，但整体而言，发现空洞面积在过去的20年是有所缩小的。关于南极上空啊出现的臭氧层的空洞，是科学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发现的。为什么出现空洞？调查原因得出啊，主要是人类大量的使用制冷剂、发泡剂、喷射剂等含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化学制品。随后呢，多国也是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限制破坏臭氧层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那截止今年9月份，全球已经淘汰了超过 99% 的消耗臭氧层的物质。科学家认为，蒙特利尔议定书正在保护臭氧层，而相关的研究机构也预测啊，南极臭氧层的空洞将会在2070年之后全面恢复。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也非常的有趣啊。我们了解一下咱们的大脑是如何防止过度饮食的。吃美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但是过度饮食导致肥胖，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大脑其实是拥有一个功能，当它感受到身体摄入的食物过量，它会给食欲呢踩刹车。那么日本的一项研究也是确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起作用的神经回路，这将有助于深入了解人类的肥胖和进食障碍等问题。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最近发布的公报说啊，增进或者抑制食欲和多种激素有关系。该所研究人员以雄性的实验鼠为模型，报告了这些激素当中催产素的作用机制。催产素呢，是由存在于下丘脑室旁核和视上核的催产素神经元合成并且分泌。催产素的主要功能呢，与动物的分娩、哺乳、育儿等行为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此前显示啊，催产素也有防止体重增加的作用。相关的实验表明，下丘脑室旁核所分泌的催产素和弓状核的催产素受体结合，共同起到了抑制食欲、控制体重增加的作用。研究人员今后呢，将会通过探索实验鼠和人类共通性的差异，要弄清楚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抑制食欲的神经基础。这项研究呢，在我看来真的是太重要了。了解了进食的食欲是如何被控制的，或者说怎样被抑制的，将会有助于我们解决包括进食过量啊、厌食症啊等等问题。其实啊，吃是任何物种在繁衍当中最关键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呢，在吃这件事情上呢，出现了问题，导致自己的身体健康受损。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希望相关的人员能够在这个领域呢，研究向前走一步，早日啊，给我们给出一个有效的科学研究的结论，帮助大家来解决如何吃饭、如何吃好饭、如何吃饭以后还不胖这样的头等大事。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时间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赵亮新闻深处。以下我们要和各位关注到的话题是和食品安全有关系。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赵亮新闻深处，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赵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使用听听 FM 继续收听节目的播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呢，是和食品安全有关系。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了有一款网红盐啊，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它的颜色特别多，比如说在网络的描述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什么喜马拉雅粉盐、波兰蓝盐、夏威夷黑盐、法国灰盐，哎，就各种颜色都有，这是大家喜欢的原因，因为没见过嘛。过去我们见到的食盐都是白色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哎，这就和人性有关系了，因为这个盐卖的有点贵，于是有不少朋友认为，哎呀，这是不是里面有点什么不一样的营养物质，吃起来是不是对身体更好呢？甚至呢，也不乏有人觉得我们做菜用这种盐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嘛。刚才说到贵，有多贵呢？我去超市买一包盐也就是一两块钱的事儿，两三块钱的事儿，对吧？已经算挺贵了。但是呢，这款叫做喜马拉雅粉盐的这个产品啊，价格是108元，颜色呢当然也是粉的。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有不少的朋友呢也指出了各自的一些观感。真的买了这个粉盐的朋友就说啊，我用这个粉盐做了菜，结果呢洗盘子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沉淀物，哎，这个在其他做菜的过程当中用普通的盐是没有发现的，是不是这个盐有问题呢？也有呢懂行的人说这根本就是智商税，而且呢你买的这种盐都是进口的，上面连个中文标签都没有，吃进去对身体有什么伤害你心里有数吗？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田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晚上好。 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第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也说了，哎呦，这各种颜色啊，什么蓝的呀、黑的呀、粉的呀等等啊，各种都有， 很漂亮。 对，就没准这个有什么彩虹的色都不够用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出现。那么我的问题是，哎，这种五颜六色 包括在形态上看起来呢，也跟传统我们吃的这个食盐不一样的盐，为什么这么贵？是不是它里面真的含有某种特殊的微量营养元素呢？ 就是我们如果学化学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初中就学化学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我们不同的这个矿物质，不同的金属，它会有不同的颜色，甚至是同样的金属，它在不同的这个被氧化程度而言，它的颜色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想到铜这个元素，就会想到它是一个红色的，对吧？想到氧化铁和氧化亚铁，他们两个的颜色也不一样，一个是比较偏鲜红的，一个是比较偏暗红的。还有像我们的一些铜的一些这个碳酸盐呀，或者是铜的一些硫酸盐呀，它会呈现一些什么绿色呀、蓝色呀，甚至像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硫磺呀，会呈现淡黄色呀，或者一些镁呀、铝呀这样的一些金属会呈现银白色的这样一些颜色哈。其实不足为奇，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五颜六色的什么粉盐呀、蓝盐呀、灰盐呀、黑盐呀，它里面的确是含有一些矿物质，所以它才能呈现这个颜色。如果你单单去看我们食盐的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那氯化钠的这个晶体的话，我们以前在中学的这个化学里面老师也会拿给大家看，它都是这个白色的，对吧？纯白色的，就像我们平时买的玉龙说的，就是性价比很高的这种一块两块的这种盐，你会发现它的颜色都是白色的。 对， 之所以咱们现在的这种什么粉盐、蓝盐、黑盐、灰盐啊这种盐呢，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有一些矿物质，甚至是矿物质的氧化物，或者是它的一些碳酸盐、硫酸盐等等的这样的情况，它才会呈现不同的这个颜色。 对。所以正是因为它里面含有的其他的这些算是元素比较多，所以呢它才呈现出了不同的颜色。这个是您刚才跟我们分享为什么这些盐各种颜色都有。比如说在新闻当中还描述啊，我反复提到的喜马拉雅的粉盐里面含有铁呀、钙呀、镁呀、钾呀、锌呀、硅呀等84种啊矿物质。那是不是因为这种盐它含的矿物质比较多，所以它就更有利于身体健康，所以它也能够卖得更贵，这是价格也是价值的体现吗？我能这么理解吗？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价格不完全是价值的体现，可能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物以稀为贵嘛，它可能比较稀少，你平时看的盐可都不是白色嘛，突然看了一个彩色的，你就觉得它很稀少，它很贵啊，而为此买单。实际上就是我们摄入食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摄入钠。那我们食盐和钠之间还有一个转化嘛，就是我们平时讲到食盐，我们讲到如果摄入的钠过多会引起你的这个血压增高，那我们要控制钠的这个摄入。那钠和食盐之间的这个比例哈，基本上是1:2.54。也就是说在这个报道里他有说每 1.1 克的这个食盐就是氯化钠，它含有420克的钠，其实真正对于我们身体起很大作用的是这个钠，当然氯也会对我们身体起一定的作用，但是除去这个钠离子和这个氯离子，剩下的在我们的这个粉盐里面说的什么钙呀、铁呀、镁呀、锌呀、钾呀、硅呀，这些我们都不是要从这个食盐里面来获取的主要途径。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取这样一些矿物质，这样一些微量元素，我们是从其他的食物里面获得。你要靠食盐来获得这些元素能达标的话，那你的钠和氯的量早就超标了。换句话说，你可能都已经吃成血压非常非常高了，你才能满足这用食盐来满足关于铁呀、钙呀、镁呀、钾呀、锌呀、硅的这样的一些补充。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学初中化学的时候，老师一定给我们说过，世界上没有一种物质是100%是纯净物的， 对， 或者100%是单体的。你看，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咱们去买金饰的话，它就有千足金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它的纯度可以达到99.9%。 啊，或者99.99%、99.999%，但是绝不可能是100%。 对。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食盐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它除了有氯化钠，就绝大部分啊，占非常主观的这个印象里面，绝大部分是氯化钠，比如说99.999%，但是仍然有很小一部分不是氯化钠的这个成分。 嗯。 所以这一部分占到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剂量。但是不要小瞧这一部分，就是虽然它占的这个量非常小，但它确实能呈现出一定的颜色。 嗯， 但如果说你想靠食盐来补充这个所谓的钙呀、铁呀、钾呀、镁呀、锌呀、硅呀、钾呀这样的一些元素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嗯啊、嗯，如果真的通过食盐补，即便补到了，前提条件是钠的摄入可能早就超标了， 早就超标了，超标了， 变成高血压了。 对。嗯，我们现在新的今年咱们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嗯、 就是跟国际接轨了，跟 WHO 就是世卫组织对我们国家的盐的摄入量要求是接轨了，就是进入了一个5克的时代、 嗯、 就是一个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盐，不管是从食盐还是从酱油还是从调味品还是从一些加工性制品里面摄入的盐的量，最好不要超过5克。 嗯 啊，是这样一个概念、 嗯嗯、 那如果你把这个食盐的五克再倒进去再除以 2.54 啊，就得出了钠的这个含量，其实是已经是非常少的了、 嗯、 那在钠的含量的需求量非常少的情况下，那这里面含有在这种彩色的盐里面含有的什么钙呀、铁呀、镁呀、锌呀、硅呀等等的，那含量就更少了、 嗯嗯、对。所以在你看来，其实吃这种盐和吃我们普通大家买到的或者司空见惯的白色的盐，本质上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没有什么区别、嗯、 对，我们主要还是摄取氯化钠。 嗯 啊，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什么区别？ 这个区别让我感觉就是因为我看这个报道说这个有这个一些热心的这样敢于尝试的人去尝试了，说盐是好盐，就是特别费牙、 嗯、 可不特别费、嗯、可不特别费牙吗？因为你吃的都是土啊，从某种意义上说，岩石分化了下来的这些东西可不就是吃土吗、 哦、 吃土还这么贵，您觉得有没有必要？ 也就是说这些盐里面还有不少沙子盐里面掺了沙子，因为这些盐在开采的时候它也没有经过什么精炼，没有经过什么非常细的过滤，还因为 它 要保持它那种状态还有它那个颜色嘛。 对对对、 哦，那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回到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价格很贵，一瓶盐108块钱、 嗯、 我的天哪、 嗯、 这108块钱我能买我 多少年的盐， 几十年吃的盐吧我估计差不多可以买这么多、 嗯、 那就是这些盐为什么卖的这么贵，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进口嘛。 嗯， 而且呢这个进口有一点问题我搞不明白啊，我也得向您请教请教。 嗯， 嗯 我之前买过的所有的进口食品，其他的进口的、 嗯、 咱们要嘴里进的东西，它其实上面都会有标签、 嗯、 这个标签呢都是要变成汉字的标签来明确的标明这个食盐当中或者说这个食品当中啊有什么东西。 嗯， 但是网上我看到的这些网红食盐不少的客服呢说我们这个纯进口啊，所以呢上面没有中文的标签，但懂行的人说、嗯、说没有中文的标签你就要更小心了，说明他们可能走的不是正规的渠道。 是的， 这个您给我的科学的答案是什么？ 其实关于食品标签呢，咱们国家有两个国家标准， 嗯、 很多的一些这个地方标准呀或者一些行业标准都是在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框架体系内的，比如说咱们国家关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我们的这个国标7718-2011、 嗯、 啊，还有另外一个标准呢就是我们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嗯、 那它的这个国标号呢是国标28050-2011、 嗯、 那在这两个标准里面它写的非常清楚，规范的非常清楚，对于我们的这个进口的食品的话是一定要标识它的这个标签的，就是要把它转换成咱们的这个中文的。 嗯 嗯，所以说如果说您拿到一个所谓的进口食品里面您没有看到一些中文的这样的一些标识一些标签的话，确实可能它的这个途径是值得你去深思的，更是值得你去考虑一下要不要吃的啊、 哦、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能理解、 嗯、 您刚才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买到的这种进口食品上面没有中文的标签，说明这个进口的食品它的这个来路不是正规的渠道，是这个意思？ 对对，它要是正规的渠道的话，它一定是需要这个的。 嗯 啊，咱们国家就是因为它是国标，并不是国标杠 T。就是国标的强制标准，并不是国标的推荐标准。 嗯， 所谓的强制，就是它有这个法律法规的效应在里面的。 嗯啊、对。那还有一个一层的问题是，如果啊、这种食品它上面没有通过咱们国家的强制的标准，那是不是意味着卖的如此贵的盐、它很有可能还不如我们平常吃的那个一两块钱的盐保险健康？我的意思是，是不是这些盐啊，反正也是粗制的嘛，里面有一些什么、 说还有一点红盐。 嗯 啊、那你听完这个给你的感觉，它应该是颜色很艳丽的。 嗯 啊、那在火山口这个喷发的这个状态里面，它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矿物质啊、甚至一些火山灰被留下来、那在这些灰里面可能不乏有一些重金属的元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一些铅呀啊、一些砷呐、一些钡呀啊、这样的元素，你在元素周期表里面去找它的那个元素都是比较偏后面的，比较原子质量比较偏大的、它实际上是一些重金属。而这些重金属呢，它对我们身体而言，它是有潜在毒性作用的。就是甚至有一些有蓄积作用，它会蓄积在一些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里面。就是别的关于我们的钡呀、关于铅呀，你可能不那么了解，但是我们一讲到砷，你是一定会有很多的这种电视剧里面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那种宫斗剧里面就经常有那种用我们的银簪子去试菜嘛。就这个原理就是三氧化二砷和这个银的一个置换反应嘛。 对。 就能体现出它的这个变色嘛。所以你就知道砷它对于人体而言是有毒的。那铅和钡也是同样的，它也是属于这种重金属。而且无独有偶，我们前面说到的铜啊、锌呀、铁呀这样的一些物质及其氧化物，还有它的一些碳酸盐、硫酸盐，可以说它这些锌呀、铜呀、铁呀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嗯， 我们身体里面是需要这样一些微量元素的。 嗯， 但是对于铅、砷、钡这样的一些重金属，我们身体是不需要它的。 嗯， 那如果说你而且铅、砷、钡它跟铜、铁、锌一样，它也有自己颜色。比如说对于铅而言，它通常会有这个呈蓝色呀或者银白色的这样一个状态。而对于砷而言，它因为它的这个铜素异形体的这个单质不同，它有什么灰色呀、黑色呀、黄色呀那对于钡而言，它通常而言是一个微黄色的这样一些颜色。那你会看到确实这个盐就像玉龙说的，可能是有五颜六色的这个颜色，但这个颜色没准儿是一种警戒色。 哎呀，你说的 这 个太对了，真的太对了，尤其是蓝色。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吃的食物哪一种东西是天蓝色的？有吗？我觉得大家下意识想不出来吧。就是最靠近蓝色的，可能就是蓝莓了。那其实也不是蓝色，对吧？ 对，那是紫色啊、它是蓝色那个色谱系里面，它其实更是偏靛蓝或者是紫的这样一个颜色，它是花青素或者花色苷呈现出来的一些颜色。 对啊，所以说这种颜色呀，就是在食品中竟然我们见不到，那其实它肯定是有原因的嘛，就是有可能使这种颜色能够显色的某一些元素，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毒性的，或者说在我们的过去啊，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咱们的老祖先早就已经意识到这种蓝色的东西啊，其他的这些东西可能不能吃，吃了之后会要命，于是呢，在我们的食谱中把它排除了。现在呢，大家为了尝新鲜，又把它重新加回来了。而且田博士刚才也跟各位说了，即便啊，您是放一点点的盐，但是呢，里面有一些重金属，它是会在身体当中蓄积的，排不出去，你就吃一口，它真的就在身体当中就永远留下去了。那你说未来这事儿怎么办？ 啊，漫漫人生路，这些重金属的永远陪伴着您，在您的身体当中，就作为纪念品了。想把它排出去也排不出去，而且呢，随着我们岁数不断的增大，未来很有可能再摄入点其他的重金属，您最后就把自己吃成了一个金属人。哎呀，这想一想还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啊。 对，我觉得玉龙又提示了我一点哈，他说的特别对。就是咱们在进行食品的检测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以下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要做感官检测。什么叫感官检测呢？这条鱼新鲜不新鲜？哎，我可以通过闻它的气味，看它的形状，看它的鱼鳞的色泽来判断。这是感官检测。那第二步我们可能进入到理化检测，就是感官检测觉得它没问题，第二步我进行理化检测。哎，我看一看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看一看它的脂肪的含量，看一看它的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如果也是没问题的话，我们到第三步可能就要进入微生物的这样一个检测，来检测一下它有没有微生物超标，因为微生物很多时候是我们肉眼看不见摸不着的。那在这三个这个层面的这个检测里面，实际上感官检测是很容易来发现问题的，而且能很快的来节约时间和效率来进行检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咱们国家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的这个标准里面也有对于食用盐有感官检测的要求。那咱们国家关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的感官检测的要求是要求食用盐是色白、味咸、无异味，然后结晶体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杂物。那也在这里面就说的非常清楚了，就是从感官检测的角度，首先我们的食用盐是一个白色的，对吧？就是不可能是说的我们前面说的这种五颜六色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点，除了它的这个感官检测以外，我们前面有说到一些关于铁呀、锌呀、铜呀这些我们身体需要的这样一些矿物质。那这些矿物质确实我们可能有一些人他平时在饮食的过程中由于饮食不均衡会造成一些缺失，或者是由于他处于特殊的生理时期或者特殊的病理时期，他需要的量比正常人大。那这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会用这个食品营养强化剂来对它进行强化。那食盐的这个食品营养强化剂绝不是我们的铁呀、锌呀、铜，我们食盐的这样一个调味品，它的营养强化剂除了我们的这个碘以外几乎不能添加别的东西。那也就是说碘作为一个食品营养强化剂可以被添加在盐里面，而我们的什么铁呀、锌呀、铜呀是不被允许添加在里面的。而且换位思考一下，盐它只是一个调味品，它并不是一个保健品。所以说我个人就觉得你买那么贵的盐真的是交了智商税呀。 所以这个事儿讲起来还真的是让人心里挺不舒服的啊，就本来觉得好像是不是多花钱可以 买到挺高大上的。 对，就更不一样的食品，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食品，没想到竟然就像田博士说的一样成了智商税。但是我还是不死心。因为之前呢曾经有一个做美食的朋友跟我说，我做饭放什么什么国家来的什么什么盐啊，那个颜色一看就不一样做出来的味道真的好吃，真的不一样。我们先抛出刨去这个食盐，就是这种我刚才讲到的各种颜色的盐里面的什么矿物质啊，或者说重金属啊这些有害的东西，咱先不谈啊，因为已经跟大家说得很明白了。那么这种盐当中有没有可能有什么奇特的风味物质，我们用它做菜，哎呀这个菜就好吃的不得了，有这种可能吗？ 有一定的可能性，就是有一些的人吧，他在做这个感官评价的时候，他的那个味觉和嗅觉是超出常人的，是不容易被标准化的。那人和动物还不一样，比如说像小狗狗，他的这个嗅觉就特别灵敏，这个就不说了哈。那同样是人的话，我们这个群体里面也是符合那个三西格玛定律的，也就是我们的这种分布的正态分布的这个定律的。确实有一些人他的那个感官他的嗅觉和味觉会很灵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不知道玉龙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超市里面的各种矿泉水，各种矿物质水会特别不一样。 而且近两年我发现很多超市里面的矿物质水是琳琅满目，然后价格也是差别特别大。 嗯， 便宜的我们可能就是一块钱的人民币，那贵的可能有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甚至三十几块钱。 嗯， 那我其实也是因为学这个专业，我就很好奇，我就买了回来尝。然后你会发现，含有不同的矿物质的话，那个水，只要你舌头够灵敏的话，你是会尝出它不同的味儿的。 嗯， 比如说它会有一些水会偏苦， 嗯， 有一些水会偏甜，有一些水甚至会偏酸，有一些水甚至会偏涩等等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有的矿物质不一样。 嗯， 那在这个不同颜色的盐里面，如果它某一项除了氯化钠除了碘以外别的另外一种矿物质的含量会相对突出一点的话，你也是能尝出不一样的味儿的。 嗯， 而且在这个做菜的过程中，你还会有别的食物和这样一些元素它们之间的一些特殊的反应。 嗯 它会呈现一些不同的颜色，或者是呈现一些不同的化学反应的味道，你也会尝到不一样。 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完全就是跟我前面说我去尝不同的水一样的道理，就是尝个鲜去感受一下。因为有的时候食品人的这个五官呀，这个感官呀，所能感受到的不同的颜色对你的感官也会有不同的效果，也会影响你的味觉和嗅觉，这都有很多协同作用和一些科学原理在里面的。 对，就像有一些朋友大家特别喜欢啊高保真音箱，觉得你看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段子叫什么呢，我呀这音箱音质不一样，因为呢给我这个音箱供的电呀它是核电站发的电，你那个呢是火电站发的电，所以我这个就更好听，音质更饱满，声音更清脆。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的这种暗示吧，就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找到科学依据的，它其实也很难量化的嘛。 对对对，就是有那种舌头特别灵敏的，味觉和嗅觉特别灵敏的有，但是这种人是很少的，对吧？ 对， 那3%、1%、5%这样一个量级。 嗯 嗯，绝大多数的人其实他是尝不出来的，更多的是这种心理作用。我买了108块钱的盐，可能就是比1块钱的盐，我要吃着幸福，吃着高兴，吃着好吃，所以完全是心理作用。 对，就是您愿意继续买108的，甚至说未来有一天买801的，那是您的自由。但是呢，我们既然是一个科学节目，就有必要也有责任告诉您，盐咱在生活当中它的作用、它的位置、它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呢这种颜色五颜六色的盐导致它出现这些颜色的原因又是什么，其中潜藏的风险又是什么。那么最终呢，您其实还是要自己做选择。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购买任何产品的渠道都是要走正规的渠道，不要盲目的误以为进口的食品一定就好。其实啊，真的中间有很多的坑，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避开这些会给我们健康带来隐患的陷阱，大家呢按照正常的渠道啊，正规的渠道来去买您生活当中所想要的各种产品、各种食品。 嗯， 另外呢，我还是觉得咱们在超市当中买的那些白花花的盐，哎呀，这个其实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从小吃到大，身体呢都很健康，而且呢我们国家的食品标准在这个部分都是非常严格的。刚才陈博士也跟我们说了很多的细节。所以我认为呢，买这种既便宜又安全这样的食盐，为什么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呢？我 个 人保留意见啊。 哎， 您说。 这里面还有一个提示，玉龙，就是我们对于一些血压控制不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些人士，那我们的那个医生会告诉你去适当的吃一些钾盐。这里所谓的钾盐就是它的钠含量更低，而钾含量会更高一些。也是为了控制你的这个血压的这个角度考虑。那可能市面上慢慢会有不同各种各样的盐，那钾盐可能会比钠盐的这个价格要高一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您一定要遵医嘱，要严格的控制您的钠的摄入。 对。好，那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必须必备的一种物质，但是同时呢，多了也会给我们的身体也带来一些负担，甚至引发疾病。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合理的饮食，控制钠的摄入。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的博士后田维娜。